对呀、啊，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哎，我等看母呢。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不都是那俩字吗？ 别三个。 好，换个 啊，先生， 啊，主公，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你说这干什么？ 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你说这干什么用？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谁说你害的？ 你刚说的，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诸葛亮？ 哎， 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啊？ 我去的诸葛亮。 这个人，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刘备过江了啊。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哦， 刘备呢不愿意去， 那就别去了，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是打家伙了。 哦，您这是叫 叫打家伙。 您呢？ 我唱啊。 哦、那行， 我说您行啊， 没错 啊。啊，先生， 啊，主公，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姑害苦了。 可没我什么事啊。 嗨、哎，别说了。 打架了，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扛 恼恨先生力不当 扛， 不当苦苦太光 扛， 龙潭虎穴望穿 扛来的扛来的扛。怎么了？扛 你打架伙干？谁让你打架伙了？ 那你冲我干啊？这干什么呀？ 说话了。 说话 啊？ 说什么呀？ 哦，你不会？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哦，会，会，会不就唱了吗？ 哦，还是不会不是？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会，你倒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哦，忘了。 没忘啊， 没忘不唱，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那还是忘啊。 忘，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这有什么区别？ 忘了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呢？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哦，就这一句， 这叫鬼打墙。 那好吧，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哦、我说说，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惯骑马惯跌跤，对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酒 的江边站，没有不辞脚的。 就这么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的你呢。 我也忘不了。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就这么一句， 什么词儿？ 善人送之不？ 还那老词儿？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山者 别忙，忙什么？ 我在受气呢。 龙潭虎穴不忘穿。 这儿送啊？ 你就别问了，你这送就完了。 山者送之空， 诸葛亮啊！ 耶、 yeah ！哎，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 本命是送不忘，难还乡。您 还送之功， 您 再送之功。 你送我哪儿去你？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我？ 啊，火葬场呗。 哦，我要烧啊！ 这还不快？ 该你唱了。 打架！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老汉先生，你不当 扛， 不当苦苦。太孤王龙潭虎穴不去闯， 善人送之功。 什么意思？ 我给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没这么送的。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啊。我不害怕。 我送送你怎么了？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什么词儿？ 什么词儿？ 哦，说了半天不会。

辅导，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怦然心动》。在古往今来的音乐作品中，情歌最容易深入人心，因为它不仅表情达意，还可以释怀人内心焦灼而又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情感。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回溯几首经典的情歌。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由著名唱作人简易红重新演绎的情歌，翻唱自梁静茹。不同于女声，简易红的嗓音特有的干净细腻，好像能让人瞬间感受到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换，和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与情感。情歌熟悉的旋律像是午后覆盖上眼皮的阳光，徐徐间让人回到了某个被时光遗忘的场景，年少时安静的自习教室，或是人来人往的公交车站，所有声息都被音乐柔化。虽然如今画面里的人都换了一副容颜，我们也都转换了心情。唯美的歌词，哀而不伤，好像在用铅笔浅浅描绘着青春年少。因为经典，因为温暖，这首歌沉淀了些许的怀旧，渲染出漫长镜头里那个你所倾心的人的悠长背影。这首简易红带来的温暖情歌，让人在听到的瞬间先是熟悉，然后再是微笑。情歌里的青春印记让人不由得动容，简易红的演绎让你重新体会成长，让你重新体会青春里的甜与酸，相信你一定会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残垢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翻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圈圈胶卷中薄膜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 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地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长镜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时隔好几年，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礼貌的吻别。你写给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地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收录于香港歌手莫文蔚2002年4月发行的国语专辑《爱》，由陈小娟作曲，李卓雄填词。同时，《爱》也是莫文蔚加入新力音乐后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专辑名也有《爱》的寓意。这首歌原是陈小娟花了6年时间写就的力血之作，最早的灵感来自她在纽约一家蓝调餐厅听到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在深受感动之余，他写下了前段，而副歌却一直卡住。直到6年后，他回到台南家中，弹着老钢琴时，突然想起莫文蔚的歌声，于是几分钟内便完成了这首歌。而第二天，正好就收到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陈小娟创作时写的 demo 名叫《赶路》，后来收录在专辑《爱原色》中。这首歌被选入《爱》专辑后，李卓雄重新填词，定名为《爱》。2003年8月，第14届台湾金曲奖，这首歌摘得了最佳作曲和作词人奖，同时也为莫文蔚赢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后来又被多位歌手在演唱会或专辑里翻唱。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 惜，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梁静茹的《崇拜》收录在其2007年11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演唱过很多歌曲的梁静茹在录音室录制这首歌时，竟然因为太投入而几度落泪。在录制《崇拜》时，她连唱了三天，制作人钟成虎都觉得唱得太完美，不足以表现出歌词里独特的掏心挖肺的爱情观。最后逼不得已要求梁静茹自废唱功，放掉所有炉火纯青的歌唱技巧，用最赤裸的声音来诠释歌曲。而梁静茹果然一点就通，一张口就达到了制作人所要求的放空的境界。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 存在在你的存在。 己存在在你之 长的电影收录于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在这首歌中，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被换下，由周杰伦亲自作词。他以男女之间微妙的感情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表达了恋爱中的人们对于所爱的人默默的等待和支持。 是更长的电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两年？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是由汪峰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简单直白却深情款款，